新时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色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人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地溜走，一边呢又希望能够快一点跳过当前该来的快来。最美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唱歌的人在星期几分别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It's just another boring dayJust another boring morning， 我醒得太早，睡得不好，身边没有你。It's just another boring night， It's just the same old boring moonlight， 结束了忙碌，感觉好孤独，好想好想好想你。久不见，加深更多想念。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it all sounds the same anyway. It's just another boring 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I can't wait to be sure Sunday.Just enough. 这首 Boring Day 出自周华健那张《一起吃苦的幸福》的专辑。其实看气质你也会知道周华健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他向来呢都是慢工出细活，但是这张专辑却是一个例外。他放下了所有的事情，到了阳明山闭关了14天，迅速地写出了一整张专辑，打破了他自己所有的记录。和周华健的中规中矩相比，接下来这个唱歌的女子呢，她一直很大胆。他曾经不顾形象的出演食神，让你跌破眼镜。他是一个随时都能够大声的笑，放肆的叫，最真实的女汉子。这就是非传统美女莫文蔚。这首歌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现在的状态。今天星期几 rap 当中还夹杂着一些英文和台语，算是一次对你听力的大考验。 This shit is boring, so I don't wanna talk to you. I got a little time for you now. Nigga boy, I think you're doing a whole damn thing. Cool now, son. Jump with it, go inside. What you mean you're busy, girl? My God, we're all so good on the show. I don't got time for your games. I need more to be. Why you gotta do what you're doing to me?爱情不必等假期，我也不会缺席。今天星期几？今天对不起。Oh baby， 我不是故意不想见你，爱理由不理。明天星期几？明天对不起。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唱歌的人在星期几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是孙燕姿和丽曼婷的首次合作，在当年也可以用惊艳来形容，因为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丽曼婷填的词似乎都是笑红尘一样的古典和婉约，在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这首歌里的故事呢，也发生在星期一，唱歌的人叫做吴倩莲。也许你会问，吴倩莲不是一个演员吗？是的，她是演员，但是她曾经真的发行过专辑。在90年代的记忆当中，吴倩莲就是最美的单眼皮女生。她曾经在《神雕侠侣》当中演了小龙女， 她演的小龙女从皮肤到衣着都是黑色的，所以呢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印象。虽然不是美若天仙，但是她气质清冷，是所有的小龙女当中看起来最遗世独立的。接下来吴绮莲用这首歌告诉你发生在潮湿的星期一午后的故事。 星期一午后，雨水和眼泪在脸颊交织。 如果你做过我的恋人。

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个月呢有四个星期，它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子，把我们的生活用星期的方式打包成了若干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呢？这首歌里这个女孩用七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七天。 这首歌当年听起来觉得非常的前卫，但是今天听起来就觉得有一些怀旧，因为唱歌的人都已经开始成为了演员。在赵薇的这青春当中，这个唱歌的张瑶就曾经扮演过李卫娟，就是那个超年龄的现实却又给你无穷正能量的国民娟姐。星期可以是星期几，也可以用它来计算若干个七天。这是梅艳芳在《镜花水月》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第六个星期，六个星期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算了，明天生

歌名很奇怪，叫做下个星期要去英国。这个写歌的女子一直都是这样的特立独行，平均2到3年才发一张专辑，但是却不害怕有人会把她忘记。这首歌里写的是友情，学生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好朋友，多年之后他带着他的梦想走得越来越远，而你带着你的梦想却不敢走到他的面前。下个星期他为什么要去英国呢？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好几首属于你的歌，好，这样的歌隐藏了太多苦涩。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我曾是你，我曾是。 这首歌的其实它的编配非常的简单，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但是最动人的地方是故事。那个下个星期即将要去英国的不曾谋面的男主角，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创作人是王力宏本人，这是他新的尝试。在过去的作品当中，我们可能很少听见他深沉地去回忆自己，去表现遗憾和失落。星期六的深夜，到底他想到了什么呢？ 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入睡，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喝了七分醉，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但你来不及，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下，还好没人看见，没人会说话。星期六深夜，我想起了你，没什么的。 七六晚上哪儿都不想去，也无法睡，看着电视机只需在发呆，喝了七分醉，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但你来不及，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下，还好没人看到，没人会说话，星期六深夜我想起了你，没什么特别，只是回忆，你让我自由，我很感激，星期就是遗憾的滋味，陪着我形影不离，明天我会面带微笑，但无法忘记你。 星期六的深夜很私人也很感人，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就像是从周一到周日每一次循环往复，但是呢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在发生，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七天抓住一些什么，却又弄丢了些什么呢？这首歌或许能够给你一些启发。赵雷，我们的时光，明天见。 潮湿的味道，放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